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之前叔父大人教他学东西时，是他自己没有认识到那些知识的用处，所以才不愿去学。而现在他有了一个志向远大的目标，自然开始发奋努力。余翠也有了新的目标，就是发芽发芽再发芽。但是几个月又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进展。最该死的是项羽这个木头居然一点都不懂得他哀怨的心情，每天只会对着花盆碎碎念。 今天我在花园练剑的时候不小心被石头绊了一跤，还好叔父没看见。 才怪，满园的花花草草都看见了。 今天我想到了一个新布阵，可夫子说我异想天开，我画给你看好吗？ 才怪，我都还没长出来，看毛线啊。喂，不要在我头顶的泥土上乱画。 你怎么还没长出来呢？是泉水不够好吗？ 你每天灌水都快淹死老娘了。 你怎么还没长出来呢？是肥料不够好吗？ 我怎么知道，我也想快点长出来啊。 不要紧的，我会一直等着你。 这一下连余翠都无草可吐了，他自己也不禁怀疑附身的这颗种子其实是不是已经挂掉了。不过怀疑归怀疑，余翠还天天喝着水睡着觉，对项羽的自言自语进行无声的吐槽。旁听叔父大人和他的每日小剧场，小日子过得很滋润。这样又过了4年，余翠忽然发觉有一天项羽没有给他来浇水，他渴得浑身都感到不对劲儿。余翠不知道项羽到哪里去了，他知道自己没有移动过位置，他没有被抛弃，那么就是他没有回来。 那小子究竟死去哪里了？ 余翠之前隐约听到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但项羽具体要去做什么他却没有在意。 我是太习惯了他的陪伴，总以为他是不会丢下我的，总觉得他是在意我的，虽然我整整7年都没有发芽。 一天，两天，3天，余翠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忍过来的。花盆里的土壤都已经干裂，他却努力地从土壤的缝隙中向上挤。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他终于觉得忽然眼前一片明亮，久违的太阳光温暖地洒在他的身上。明明没有眼睛，但他却忽然见到了在阳光下 夺门而入的他。他身材挺拔如山，相貌英勇无匹，气势非凡，手里拿着的虎头盘龙戟还流着未干的血迹，一点一点地掉在地上，在尘土中晕染开来。刺目的阳光照在他沾满血迹的乌金铠甲上，反射着让人目眩神驰的光芒。他在他精细非常的眼眸中看到了他自己，青绿色的一颗小嫩芽。秦二世元年，也就是公元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揭竿而起，项羽随叔父项梁在吴中刺杀太守殷通，举兵响应。此役项羽独自斩杀殷通的卫兵近100人，第一次展现了他无双的武艺。时年项羽刚满24岁。成功从一颗种子成长为一颗小嫩芽，余粹终于扬眉吐气，不但洗脱了永不发芽的恶名，他还欣喜地发现，在项羽碰到花盆的时候，两人可以用心灵交流。项羽除了一开始的惊讶，很快地适应了自己浇水浇了7年的种子居然有灵气，可以通人话的意象。当初给他这颗种子的道人曾说过，这颗种子与其他种子不同，需要用心浇灌才能长出最漂亮的花朵来。只是连项羽自己都没想到，这一种居然就种了7年。余粹听了无比郁闷， 什么用心浇灌，我纯粹是因为受不了你了才发芽的，否则这么试试浇灌下去，我肯定会烂在土里，永远都不会发芽。 余粹闷了7年没人可以说话，一发现项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立刻像倒豆子一样把自己的身世说了出来。 你是说你本来是人？ 项羽也有些晕，余粹拼命点头，可是他身体动不了，只能摆了摆刚长出来的小叶子。项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憋了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那姑娘怎么称呼？ 我姓余。 余粹猛然消了音，因为他忽然想到有关他名字的那个诅咒。粹，乃羽族，项羽死亡的意思。这个解释虽然无稽，但他都已经穿越成项羽种的一朵花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发生的？余粹的停顿让项羽误会了，以为姑娘家的闺名不能随便让男人知道，便会意地接话道， 既然姑娘姓于，那么我就管姑娘叫虞姬吧。 虞姬虞姬虞姬虞姬虞姬虞姬虞姬。 余粹的脑袋嗡的一声响，震得他大脑一片空白，他就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儿，那就是这个项羽身边并没有那个美貌倾城的虞姬呀。虽然余粹并不了解项羽的生平，但也听自家那个唠叨的老爸说过几次，传说西楚霸王项羽和虞姬是少年时代一见钟情，随后虞姬一往情深地追随项羽征战沙场。 虞姬，叔父立了楚怀王雄心，已经当上了武信军统领，以后我就要随他一起去打仗了。放心，我会带着你的，我还要看看你会长成一朵什么样的花呢。 项羽哈哈大笑，语气已经不同于少年时代的温和，而是掺杂了一种勇猛无敌的铁血味道。 什么什么？ 余粹看到自己被换了一个陶土花盆，被项羽抱在怀中，骑上一匹通体黑色只有4匹雪白的骏马。旁边的叔父大人满脸黑线， 项羽，你怎么上战场还带着那盆花呀？ 叔父，这是虞姬。 项羽一本正经地向叔父大人介绍。 哈哈，一盆花还起个女人名，难不成还是个虞美人？ 叔父 毫不留情地嘲笑着。 这朵花确实就叫虞美人。 项羽想起于翠告诉他的名字，江东的风吹得于翠脆弱的小身板摇摇晃晃，如果他能哭的话，真想迎风洒点热泪。 原来历史的真相是这样，虞姬为何能被称为虞美人，而虞美人为何是花名，为何虞姬身为一名女子却能随着项羽四处征战，因为虞姬根本就是朵花啊。更悲剧的是，我貌似就是这朵倒霉的花。 虞姬啊，叔父让我去做大将军，我好怕带不好兵，我一个人打仗还能知道怎么做，可是要怎么指挥上千人呢？ 有什么好怕的，你就往前冲，你一冲你身后的兵还能不冲吗？ 项羽悟了，从此打仗勇猛非常，总是一马当先，率先杀入敌阵，一柄虎头盘龙戟如入无人之境，无人能敌，不久便官封上将军。 虞姬啊，叔父让我在阵前演讲，可是我害怕当着一群人讲话，我怕忘词儿。 怕什么，当底下的人都是大萝卜就行了，况且叔父大人不是给你写好稿子了吗，你直接抄手心上不就得了。啊，你说你手心容易出汗，那就少说话，用气势，用眼神，用眼神压倒他们。 项羽懂了，从此在公开场合寡言少语，整个人站在那里身披乌金铠甲，虎皮红战袍，破人的气势就会让上千士兵立刻安静，只要他简单说出什么命令，只要他淡淡地用眼神一瞥，就绝对不敢有人出言反对。在别人眼里，项羽是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上将军了，但在于翠的眼中，他还是那个在他的花盆前唠唠叨叨，又大只又囧又呆又有些可爱的男人，其实就是一只喜欢碎碎念的大型犬，对敌人会展现凶恶的牙齿和锋利的尖爪，而坐在他面前时就会变回温和的语调，依稀还是多年以前对着他自言自语的那个少年。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演播晨光。 虞翠的花盆也换了一个漂亮的陶土盆，上面画着绚丽的花纹，是项羽在战利品中特意挑选出来的。也许是在土壤里睡了七年，虞翠破土而出之后就发觉自己生长得很快，当然这是相对于他七年都不发芽而说的，比起普通植物它生长得还是慢得很，大半年之后才长出花苞。那天阳光很好，风吹得它暖暖的，项羽拿来铜镜让它看了一下自己的样子，但圆形的花蕾上包着两片绿色白边的萼片，可爱饱满的花苞垂着头生于细长直立的花梗上，用项羽的话说，像极了正在低头沉思的少女，娉婷俏丽。虞翠对自己的造型很满意，但项羽却拿着铜镜迟疑地问道， 虞姬，你不要那么早开花了，若开完了花是不是就要离我而去了？ 虞翠一呆，她其实觉得变成花了之后生活了无生趣，就是混合等死，原本想快一点结束这一世，早死早超生，但当他看到项羽用祈求的目光看向自己时，不禁犹豫了。 这个外表彪悍内心其实非常柔软的男人，若是没有了我，恐怕肯定坚持不下去吧。 虞姬，留在我身边吧。 罢了罢了，我就认认命，当他的知心姐姐吧。 虞翠低垂着花苞，轻轻地点了两下。他现在的整个世界就是这个绿意盎然的小花园， 阳光充沛，空气里满是花草清新的味道，还有项羽，一切都太美好，太安逸了。这一刻，他完全忘记了历史的残酷。定陶之战，项梁战死。当夜，项羽自传信士兵那里得到消息，在帐篷中，他抱着余粹的花盆，无声地哭泣着。 徐姬，叔父他死了。 余粹沉默无语，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对于项羽，叔父大人等同于他的父亲。他和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看着他们吵架和好，再吵架再和好，又严厉又慈祥的叔父大人，对待项羽又当严父又当慈母，等于一手把他拉扯大。 那个老师说着要把我铲除掉，却其实一次都没有动过手的老头，那个老是被项羽气得吹胡子瞪眼的老头，那个高兴时会扶着胡子大笑的老头，那个在项羽打了胜仗时会用力拍拍他肩膀鼓励他的老头，那个有着花白胡子的严肃老头，就这么去了吗？再也看不到了吗？ 当余粹认识到这个问题时，内心涌上了一股无法形容的酸涩。项羽的泪水透过土壤一滴不漏地渗入他的根系，他的悲伤和不甘心如数地传导到了他的心中。余粹陪着他一起流泪。 项羽，叔父大人的愿望是什么？ 灭秦。 那就完成他的愿望吧。 他听到自己如此说道，项羽再也没有说话，却握紧了拳头。那一晚，项羽彻底长大，从一个不谙世事、喜欢种花养草的少年，变成了令人闻风丧胆的西楚霸王。那一晚，经过项羽泪水浇灌的余粹终于开了花，两片包裹着花苞的萼片脱落，就像是褪去旧衣裳的少女，露出里面的红妆一样的花朵。本来害羞而弯着的身体直立起来，昂起的花瓣薄如蝉翼，艳若红唇，光洁似绸，素雅与浓艳并存，实在无法想象一颗看起来如同路边草的柔弱花茎上竟能开出如此华丽美艳的花朵。第二天，余粹看到了传来项梁死讯的那个士兵，那样熟悉的相貌，那样有点特点的丹凤眼，那样淡薄的表情，明明就是那个雅舍的老板，只是没有穿着那身绣着赤龙的中山装而已。余粹把自己的疑问和项羽说了，项羽极不情愿地让那个士兵触碰了一下花盆，可余粹犹自说得口干舌燥，对方却一脸茫然，不明白为何上将军让自己拿着一个花盆。 感情是信号对不上啊，该死的信号，我恨你。原来只有项羽才能听到我说什么吗？ 余粹更郁闷了，项羽更高兴了。 原来虞姬的秘密只有我能知道。 项羽把这个士兵留在了身边，做了执戟侍卫。那个人说他叫韩信。余粹的嘴角抽了一下，总觉得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呢。余粹再次后悔逃掉了那节历史课。秦二十二年， 项羽率军攻占城阳，至雍丘，与秦三川郡守李由激战。项羽于万军之中斩杀李由，秦军大败。同年，项羽率兵救赵，破釜沉舟，大破秦军。同年十二月，项羽率100,000楚军在巨鹿大破400,000秦军，史称巨鹿之战。项羽一战成名。史书上记载，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坠恐。余粹看着项羽一步步成为了历史上的那个西楚霸王，却觉得他所认识的那个少年在渐渐走远，见到他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每天和他说话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幸好他还不忘天天给他浇水，就连最艰苦最缺少水源的时候他都不曾忘记。慢慢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都不会再碰他的花盆，总是远远地看着他，用苍茫的眼神看着他，像是看着一朵单纯的花。他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只能努力保持自己花朵盛开的模样，能让他在不安失落时看上他一眼。在率军进驻咸阳时，他听说他烧了阿房宫，杀了许多人，他想找到机会劝他，可惜他总是不出现。大火一共烧了7天7夜，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令他难以接受的烟味。他望着那冲天的火光，听着远处凄迷的哭喊声，只觉得自己身处在修罗地狱之中。最后，他拿回来一个整块玉雕琢出来的精美花盆，把它移栽了进去。这玉做的花盆虽然看起来美轮美奂，但他却觉得无比的冰冷。 虞姬，叔父的仇已经报了，我们这就回家。 他抚摸着他柔软的花瓣，温和地说道。可是却掩不掉他从战场上浸染出来的浑身戾气。他什么都没说，如血的花瓣一阵颤抖。不久，项羽的执戟侍卫换了一个，韩信弃楚投汉，去寻刘邦了。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99天，1898年， 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 甘肃铁券等于免死金牌吗？ 八旗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来到陕西啊，这吃的是肉夹馍，喝的是羊肉汤，看到的呢是晴川平原粗犷豪迈的景色，听到的是山沟沟里高亢悠扬的信天游。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自然是脍炙人口了，但在当地呢，我听到的还有很多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蓝羊的哥哥哟，你把羊打转，你给我该吃上一口羊奶饭等等。从这歌词里就能看出啊，羊儿在陕西人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要了。 是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以前贫苦年代，这些小羊们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而如今经济大发展，奶山羊产业更是成为了陕西当地的特色产业，继续造福一方。富平县就是其中的代表了，这里的羊奶连续出口多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骄傲。我们在当地考察的时候，了解到先进的科技养殖技术，看到了现代化的挤奶制奶的设备，以及独立自主的科研室质检室，无不感慨现如今的中国羊奶真的是不一样了。 那当然了，别的不说呀，光是这个口感就不一样了。以前大家不喝羊奶呢，是因为膻味大不好喝，而现在的羊奶啊，令人完全颠覆。先进的脱膻工艺处理下呢，香浓醇厚，没有一点膻味，而且口感细腻，非常的好喝。想购推广这几年来呢，累积下来了无数的忠实粉丝，而羊奶的复购率呢，更是高的惊人，那名副其实的明星产品。 是的，今天瑞麟开春特惠，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在89元一盒体验试喝的基础上，订购4盒还要送您999足金打造的幸福金钥匙。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这个电话最近是都快打爆了。 水晶亚克力外壳包裹的是999足金打造的钥匙，身上呢镌刻着好运连连的字样，4朵花瓣分别代表着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组成了钥匙的把手。那每一套都配有礼盒拎袋和红绳，还有贵金属的鉴定证书，好看精美，寓意又好，难怪大家会喜欢。只是这个赠品啊是厂家定制的，数量有限，那今天呢已经是最后一天的免费赠送了。 哇，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现在不管是男女老少，都会花点钱买点保养品、保健品之类的。今天只要用口袋里的零钱89元，就可以买到一盒羊奶粉。喝上半个月的时间，4盒还要送您999打造的金钥匙一枚，一共才花到300多块钱哦。 关键是羊奶啊，它是安全、健康、放心的。每一盒呢都有着 ISO 质量管理体系的 QS 认证，8公斤纯羊奶浓缩成1公斤干粉的制作标准，货真价实的好羊奶。精算配方还有益生菌、硒元素、植物甾醇以及每百克640毫克的钙含量，对健康、对身体都是很好的助力。 是的，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您记好了。自己去买的话是258元一盒，现在89元就可以订购一盒了。买4盒356块钱，还有一把寓意着幸福、健康、富贵、平安的金钥匙一起带回家。它是水晶亚克力外壳，非常的美观，里面就是999足金打造的金钥匙一把，每一套也配有了礼盒包装和幸福红绳，送人自用都是大气十足的。这一次呢是回馈听众，厂家特别定制的，备货已经快没了，本档是最后一天的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 那热线非常火爆啊，我们看到80559621147439。